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去怀念一个传奇的女子。她西出名门，却说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天资聪颖，通晓人情，但是待人穿衣却都是我行我素。她曾说，在30岁之前要及时回头。从此她褪下了幼稚的外衣，开始顽强地爱着生活。最美时光，我们在音乐中回忆这位从未走远的传奇女子。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再不回来春光不再，再不回来热泪满腮。 花开花落，秋去冬来，风雨洗楼夜，人海茫茫，多情为谁灯下梳红妆。桂花深处你我相遇，思量夜未央，怕只怕到此只饮一杯浊酒，人如梦，梦如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歌无声平夜，便是春梦怎堪缱绻，只有香如故。33年红衣落尽，两人不归来，愿只愿三分春色，两分尘土，一分覆水流。想良辰美景，似真似幻，啊人间万千变化。春光已老，魂连连在水中央。轻轻歌无声平夜，便是春梦怎堪缱绻，只有香如故。33年红衣落尽，两人不归来，愿只愿三分春色，两分 尘土一分覆水流，像良辰美景似真似幻，啊，人间万千变化，水中央，像良辰美景似真似幻啊，人间万千变化，叹镜中女子春光已老，闻连连在水中央， 《桂花巷》的开始的一小段是30年代的流行歌曲《白光等着你回来》，很容易和长在那个年代的张爱玲联系起来。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租界的一座豪宅里，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如果你去看张爱玲的文章，你会发现她总是愿意追忆往日的精致，出嫁时候的花袄、雕花的家具、才子佳人的细腻心思等等等等。在1942年的上海，人们惊讶于张爱玲竟然可以在这种岁月里饶有兴致地讲述精致的上海故事。张爱玲的父母在结婚的时候曾经是一对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张爱玲和弟弟还有专属的保姆，那时候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的风光的。但是婚后不久，张爱玲的父亲便开始花天酒地，而受到新文化影响的母亲没有办法忍受丈夫的纨绔作风，于是她离家出走以示抗议。父亲抽大烟的卧炕，还有母亲离去的背影，这是张爱玲的童年当中非常浓重的一抹灰色。所以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散文《我的天才梦》，当中有一句传世的句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 Thank you. 寻梦，梦里甘苦皆空，愿君珍惜此际，自当恩惠无穷，何必寻梦。 这首歌叫做《天才白痴梦》，张爱玲对于文字的敏锐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天才。童年时代的家道中落，还有父母的离异，带给她的早熟和苍凉感，后来也铺垫在了张爱玲之后所有的作品当中。1938年的一个深夜，张爱玲终于逃离了那个显赫的家族，奔向母亲的家。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钱的问题最终会慢慢地消磨她和母亲之间的情感。母亲的古董越卖越少，又要张罗她读书的费用，过日子自然是精打细算。第二年，张爱玲却一鸣惊人，她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英国伦敦大学。可惜，在那个时候，日本侵华的炮火阻断了她的行程，她只好转入了香港大学。在香港大学，张爱玲发奋读书，门门功课都能够考第一名。有一位英国人奖励了她800港币的奖学金。但是正是这800块钱导致了张爱玲对母亲的彻底绝望，因为母亲竟然拿着这笔钱出去打麻将，全部输掉。从此她和母亲的关系到了尽头。后来在她的小说当中，她曾经留下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一个爱，总觉得早晚非一猜。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徘徊在茫茫人海。我历尽风霜，我受尽凄寒，亲爱的人儿何在？我像落花随着流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它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在上海的常德路上，有一个有着浓郁意大利气息的公寓，它是所有张爱玲的书迷们最崇仰的地方——爱丁顿公寓。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京路附近，它显得格外的时髦。1942年，这里搬来了一位刚刚从香港辍学回来的女大学生，她没有钱继续的求学，靠写字为生。不出一年的时间，她发表的小说《沉香屑》引起了关注，她的名字也在上海迅速的走红。她就是张爱玲。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张爱玲连续发表了《倾城之恋》《白流苏》，还有《范柳园》。他们在战争中一次次的离别和相逢，有人说这又就是中国版的《乱世佳人》。83年的时候，导演许鞍华曾经把《倾城之恋》搬上了荧屏。那时邵氏公司把最后一笔对电影的大投资花在了这部电影上，周润发把张爱玲笔下的浪荡公子范柳园演得活灵活现，这是那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汪明荃的演绎《倾城之恋》。1942年到1948年，张爱玲写了《半生缘》，写了《倾城之恋》，写了《金锁记》，一系列她的代表作，也登上了当时上海的《天地》《万象》所有的知名刊物。这正好是张爱玲租住在爱丁堡公寓的时期。在一篇散文当中，她曾经写到，公寓是最适合的逃世的地方，而影响她一生的恋情，恰恰也发生在 这座陶石的公寓当中，1944年胡兰成的拜访搅动了张爱玲的情感世界。遇到胡兰成之后的张爱玲就像一个寻常女子一样，充满了恋爱的欣喜和烦恼。她在给对方的一张照片当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张爱玲在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束花朵，尘缘，尘埃一样的缘分。 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声憔悴在风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因桂花香暗飘落。宛如挥手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声憔悴在风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任多少深情不相及。花开花又落，

清楚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叫人忙，伤尽了天亮，满足了欲望，日归乡，夜未央，心里想清楚谁能够原谅，我有情才想开过一样芬芳，贪婪的余温，心爱的人不知去向。 1944年，胡兰成曾经和张爱玲定下婚约，但是两个人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只写婚书为定。在后来的图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这张婚书，上面写着胡兰成和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然而这次婚姻却是一个极不明智的选择，胡兰成没有给张爱玲带来安稳和静好，而是深深的伤害。所以《红玫瑰和白玫瑰》里的那一段经典的台词，她的讥讽和冷漠，其实写的也是张爱玲自己。因为张爱玲这个名字，让我们对很多地方都有了一些瑰丽的想象，比如上海，比如香港。香港是张爱玲的生命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的故事在这里发生。她曾经就读的香港大学，她曾经走过的香港中环的老街旧铺，读过他的小说，再去香港，你会有一种寻迹的感受，或许才能更加明白他所写的《红玫瑰》和《白玫瑰》的无奈。所以多年之后，有一位香港的男歌手也重新演绎了属于他的《红玫瑰》的故事，陈奕迅，《红玫瑰》。 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无恙不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屡失于指缝。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容易受伤的梦，我在

多少年后的今天，在上海常德公馆里，管电梯的师傅仍然能够像所有的张迷一般，一口气地爆出张爱玲曾经在上海的踪迹。但是张爱玲在那个时候早已经离去的绝绝无踪。她在乱世当中经历了父亲的家、母亲的家、胡兰成的家，但是最终都不是她的家。在她华丽的前半生里，她一直想追求的就是一个家而已。47年的时候，她给胡兰成寄了一封分手信，随信还付了不菲的分手费。这是一个多么特立独行的女子。分手费的来源是她那个时候新写的电视剧的剧本《太太万岁》，还有《不了情》的稿费。《不了情》是当时的文华影片公司成立之后拍的第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钟情于一个卑微贫寒的女子。这是张爱玲所熟悉的好莱坞影片当中曾经出现过的故事情节。这部影片上映之后非常的叫座，它也是张爱玲编写的第一次剧本，和导演的合作非常愉快。这首歌也成为那个年代的记忆，《不了情》。 Thank you. 听得出来吗？这是来自于早年的邓丽君《不了情》。正是这部同名的电影上映之后的五年，张爱玲选择离开了上海，后来她去到了美国，但是她引以为豪的写作在那个地方却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很多的作品写出来却一步一步地被出版社拒绝。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红的天才，艺术和人生的传奇也不能够到处去复制，所以在那个时候，多年来一直潜伏在他心里的那个狮子，那个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写下的华丽的袍子上的狮子，终于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怪物，向他发动着最后的攻势。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他为了躲避这种令他丧胆的小东西，在各地的旅馆辗转流连。在搬家的途中，他的财物被丢弃，友人的书信被遗失，甚至是花了好几年的海上花的译稿也是不知所踪。1995年，张爱玲歇斯在美国洛杉矶的寓所里，她的房子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躺在地板上，身上是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生命，就以这种最凄凉的方式告别。余秋雨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于她的离去的表述，她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是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他告诉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娇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多少和爱情有关。愿爱的人在你身边，明天见。 车险就是圣诞老人。